五百啊， 是不是？ 啊， 我一二三四五，对吧？ 对啊， 我没占你便宜吧？ 没有， 是不是？我欠你五百 啊， 看着 啊， 我欠你五百，你财迷你数那儿干嘛呀？ 看拿错了， 五百啊？ 啊不不， 我欠的 啊，是 我还给你， 还给我， 没钱了，没账了吗？ 不对呀、啊， 我你这个人， 我就捧你两句， 我赞你两句，你晕了。你晕了， 我知道你有什么打算， 你不就想今天比较走运吗？说一个赢一百，说一个赢，你还想赢我钱？那我接着说好不好？我接着说，我还拿着这五百，我接着说，你接着赢不就完了吗？ 哎，那行那行， 是吧？那接着赢， 那行那行、啊、那行， 对不对？ 那行， 什么人呢、啊、你说？ 你说说说， 年轻人你。得理不饶人，这就是。我再说一个啊，你高级我也高级。你四六，你是四六八卷，我说一拢音扣字的 啊， 是吧？我说七个字 啊， 你把这七个字概括成一个字，好不好？ 又叫扣成一个字。 对对对对对 啊！哎，您别怪我没提醒您啊。 像什么小孩醒了要撒尿，这七个字扣成一个把字 啊。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成一个我字、 啊、 二人见面忙握手扣成一个好字、 嗯、 啊就这几句都绕不过来 怎么绕不过来了 绕过来了 别说这个 什么意思 谜题我都知道 啊你知道 我都告诉你了 啊 好不好 你说个新鲜的、 啊、说个新鲜的 啊让我猜的难一点吧 哦你想猜的难一点 哎好、啊、行哎你要是这意思那咱们来把大的 啊 你想猜的难一点咱就来把大的 什么意思 一把定输赢是我说一高级的 啊， 拢音扣字你要猜不着，看没这五百，不欠了，我的了，好没有？行、啊，就这么着，就这么着了。 马槽伸腿，挺出题， 你还会俏皮话呢。来，班长， 嗯， 说不明电话打进来，七个字，你扣成一个字，你猜哪字？猜吧， 这有点意思，我琢磨琢磨。 哎， 不明电话打进来，就是不知道谁打的，电话一响，嘟嘟嘟，喂，你找谁呀、啊？你等，哎，这是外白呀， 不说了。嘟噜嘟噜， 您好，这里是火葬场。 哎， 这是公司电话呀，再换一个。 嘟噜嘟噜， 您好，这里是110报警中心，这是业务电话。 哎， 我得问清楚了，这电话往哪儿打的？往家打的肯定是歪，往别的地儿还真不好说。哎， 老弟。啊 问问您 啊， 这电话往哪儿打的呀？ 往家打的。 那我猜着了，这是白字。 哎呦，这太……我说这太难，你猜不着，你猜不着。我给你换一个简单的，我给你换一个铁匠师傅抡大锤， 那是打字。我也知道，跟刚才头说那仨连起来是把我好打，知道吗？ 啊， 那我 这也知道。 咱就说这个不明电话打进来，白字， 它不是白。我跟你说， 它就是白嘛， 它不是白嘛。 你也别说不是，我也别说是，咱俩今天当着各位的面 啊，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 好比说这有两部电话 啊， 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你们家的。 哦， 我打给你，你一接电话说白，这就算你输了。 哦，一说白就输了。 对呀、啊， 那我要不说白， 那算你赢了。 那可以啊， 哎，你不可能不说白， 我就不说白。 你不说白，你说白就不正常。 我就不正常，你还不正常。 开始。等什么呢？接电话， 没听见？ 听见了。 我们家事儿你管得着吗？ 多新鲜，咱俩这打赌呢， 赢点钱你至于的？ 真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俩蛐蛐。 哎，我们家电话响了，我手机也响了，你说我先接哪个？ 哪儿这么脆啊？把手机关了，接家里电话。 没你这样， 说完还钱， 真是。 嘟嘟， 你好，机主已欠费停机，请您在嘟的一声后续费通话。 我给你续费。哎，你得亲自接电话，咱俩得通话 啊！我通话 说完 好 还钱。 哎，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 没钱。 哎， 完了，接完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我看见了显示屏，我就知道你要账。 停，从现在开始啊。 怎么着？ 什么？咱俩约好了的 啊？ 我们来电显示，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你得拿起来说完还钱， 一个打灯谜你至于这么较真吗？你这叫矫情， 这叫聪明，就为了教育你。 干嘛那么挤的人呢？ 你老老实实说完，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跟你那是必须的，说完。 干嘛非我说完就算输？ 我说完也算输，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还负责呢。 你要说完呢， 加倍给你， 你再给我五百， 前后整一千， 说话算话， 绝对算数，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好嘞， 开始。嘟嘟嘟嘟，接电话了啊。说话呀，